己给你，却换得如此伤心。啊啊，红雨，红红的雨，叫我如何能够相信鲜红的雨滴倾诉想你的心。啊啊，红雨，红红的雨，叫我如何能够相信把自己给你却换得如此伤心。 我愿你能和应，

让我终于找到信任，不管一切是疑问，快乐是情人。 容易受